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城市文化范儿，是文化范儿。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早上好，各位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城市广播每天早上7:30到9:00为您播出的城市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是12月17号星期一，农历11月11，五环路以内机动车限行的尾号2和7。天气情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白天天气晴朗，气温回升，最高气温在7度左右，扩散条件比较好，空气质量和能见度都非常的好，有利于交通出行和户外活动。天干物燥，请注意用火用电安全，防范火灾发生。具体的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7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2、3级，最低气温-5度，最大相对湿度40%。白天的最高气温7度，夜间的最低气温-5度。来看一下洗车指数，未来3天都没有降水和大风天，所以洗车气象指数是1，适宜您擦洗车辆。好，那么我们来预告一下，今天我们城市文化范儿的这个访谈部分会为您带来哪些内容呢？大运河流淌出了北京城的文化记忆。作为一位老北京，北京出版集团编审、北京文史馆馆员杨良志先生踏上了寻访之旅，用脚步丈量北京大运河的踪迹，写就了《走读北京大运河》。大运河通州段有哪些故事？城市副中心的运河段今天又焕发出了哪些生机？稍后8点左右的访谈部分，城市文化范儿系列节目《走读北京大运河》继续为您讲述。 城市文化范儿，处处要有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我们先来关注一组文化和收藏方面的消息。故宫的年接待量又破纪录了。最近故宫博物院表示，他们的年接待观众数量第一次突破了1700万人，创造了新的历史记录。从今年观众的数据上看，30岁以下的观众占了40%，30到40岁的观众占了20%左右，40到50岁的观众占了20%左右。年轻观众，尤其是80后和90后，已经成为了参观故宫博物院的主力。另外，钟表馆、珍宝馆等等常设专馆的参观人数也是不断的增长。2018年参观的人数达到了524万人次，比2013年翻了一番。一年一度的国家大剧院公众开放日艺术节，12月22号将在大剧院举办，从上午9点到下午4点半。据介绍，开放日当天，大剧院处处是舞台。歌剧院内将播放运用 8K 技术拍摄的歌剧电影《这里的黎明静悄悄》。音乐厅里，国家大剧院合唱团、北京交响乐团将分别带来合唱音乐会和交响音乐会等等。今年公众开放日仍将免费不免票，一些观摩票实行线上实名免费抢票。国家大剧院公众服务号票务管家已经开启了抢票通道，抢完即止哦。北京植物园要给园内的景观起名字了。为深入挖掘西山永定河文化带内的文化内涵，北京植物园将对园内的景观亭、湖区的桥梁进行命名，包括位于曹雪芹纪念馆的好了亭在内的亭台楼榭都已经草拟出了雅致的名字和对联，公园里的湖区桥梁也一一命名，总共21个名字正在向市民朋友公示，等待大家的意见和建议。公示的截止时间是12月31号， 朋友们有什么意见和建议，可以发送到北京植物园全拼的126邮箱。公示期结束之后，最终确定名字之后，就会制作牌匾对联刻石命名呢。西城什刹海建设共生院落，打造文化民宿。西城名城年会日前在红楼公共藏书楼举行。据什刹海富景街相关负责人介绍，银锭桥胡同七号院已经探索建成为共生院落，引入文化民宿业态，将腾退的住房作为民宿，实现原住居民与民宿客人的交融共生。另外，西四还将对腾退出的院落试点建设人才公寓，为企业提供住宿。曾经登上国宝档案、执掌清宫皇家建筑设计200多年的样式雷图档展览，昨天在中国园林博物馆开幕。雷氏家族有6代人都在清代宫廷样式房任掌案职务，负责过北京故宫、三海、圆明园、颐和园、静怡园、承德避暑山庄、清东陵和西陵等重要工程的设计。本次展览共展出京津冀地区园林样式雷展品35件，从传奇世家和园林典范两个方面展示样式雷建筑的前世传奇。展览将持续到明年的3月3号。对绘画史感兴趣的朋友，请您注意先秦汉唐画全集、明画全集、清画全集阶段性成果最近在北京发布了。这是中国历代绘画大系编纂工作的最新成果，由浙江大学和浙江省文物局主持开展的中国历代绘画大系编纂出版工作，从2005年启动至今已历时13年，2021年建党100周年之时将全部完成。 城市文化范儿，挖掘新闻背后的文化密码。 时尚生活就在城市文化范儿。接下来是一组时尚生活资讯。京冀联合开展灰鹤冬季投喂活动。最近北京野生动物保护协会、河北省野生动物保护协会等部门为在官厅水库越冬的近万只灰鹤送来了口粮。近期官厅水库有大量灰鹤到来，综合考虑灰鹤的数量和种群密度，计划每3周投喂一次。野生动物保护部门提醒，近期本市出现多起诱拍和干扰野生动物拍摄的行为，到在这儿呢也提醒市民朋友和摄影爱好者，一定要文明观鸟拍鸟，要尊重野生动物的习性，不要为了追求照片的效果而采取诱拍和扰拍的方法。在陆地上玩过山车早已不是新鲜事儿，但是在不远的将来，我们还可以在海上玩过山车。美国嘉年华邮轮公司定于2020年下水的嘉年华号邮轮上将建过山车，这是世界上第一个海上过山车，它被命名为闪电。虽然可能不如陆地上的过山车那么长那么快，但是它的轨道将高出海平面57米，人们在体验过山车的刺激之余，还能360度饱览海上景色。更棒的是，客人能够通过车厢内的装置控制车速，可以在最高点欣赏邮轮和海景。市场出售的水果上有的时候会贴上一张小贴纸，显示品牌等信息。现在它有了另外一种功能，就是保鲜。马来西亚一家企业推出了一种具有特殊功能的贴纸，号称贴在水果上能够延缓水果成熟，防止发霉，延长保鲜期。这种贴纸形似普通水果的标签。这家企业说，贴纸完全由有机材料制成，含有电离氯化钠和蜂蜡，有助于降低水果内的细菌活性，延缓水果成熟的进度，防止发霉。企业强调，这种标签完全安全，安全到可以食用哦。 有文化的城市，有品味的生活。FM107.3，AM1026，城市文化范儿。 城市文化范儿，接下来今日提示为您规划生活，来关注天气。生态环境部表示，预计从19号到22号将出现一次时间较长的污染过程，幸好污染程度不高，以轻度至中度污染为主。 经常去朝阳公园健身的朋友，请您注意，最近朝阳公园对园区内的健身步道进行了全面升级改造，重新铺设了 1.1 千米的健身步道，对 5.2 千米的健身步道进行了重新的规划和修缮。在健身步道上施画了全新的地面标志的同时，也在步道附近增设了三处专业的拉伸器材。在步道沿线，每隔30米就安装一台节能路灯，为晚间健身者提供了方便。不仅如此，公园还增设了一辆无人驾驶物流车，为北部园区健身爱好者和游客提供便利。喜欢摄影的朋友，您可以关注，本周六就是冬至节气了。冬至前后，黄昏时分，落日的光辉与颐和园十七孔桥的桥洞接近垂直，桥洞内仿佛被染上了金光，点亮了明灯。所以这段时间呢，颐和园十七孔桥的桥洞，颐和园昆明湖上的南湖岛呢，也迎来了几乎是一年中最热闹的时刻。围在岛上的，除了每年都来看金光穿洞的铁粉，更多的是慕名而来的中老年摄影爱好者。再来关注京城的演出舞台，在明后两天，也就是18号和19号，交响组歌《北京颂歌》将在二七剧场上演。那么北京颂歌呢，是一部具有原创性、地域性、仪式性的大型声乐套曲，是第一次以交响合唱的形式来宣传北京的文艺作品。组曲以首都北京作为中国的缩影，用它的成就展现中华深厚的历史底蕴。再来为您介绍一个讲座，尤其是喜欢天文的朋友可以关注，星空2019将于本月23号，也就是本周日，在首都图书馆 B 座举办。北京天文馆天文爱好者杂志常务副主编李冰将为听众来预告2019年星空剧场的演出，提前了解特殊的天象、行星们的行踪，以及空间探测领域将会发生的重大事件等等。 高等学校招生制度改革之后，一个人才辈出、群星灿烂的新时代必将很快到来。 40年前，伟人的抉择改变了我们的命运。 这是高考给我们带来了这个历史性的转变。 40年后，我们的抉择照亮民族的未来。天地人，家国情，改革开放40年，融媒体报道，三代人的求学梦。 北京史家教育集团校长王欢40年前以第一志愿考取了北京第一师范学校，从此在小学教育的岗位上耕耘至今。从有学上到上好学，到人人都能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他是首都基础教育变革的亲历者和实践者。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大型报道。今天请听城市广播记者张征采制的三代人的求学梦专题，用爱坚守教育，用心践行发展。 我首先祝贺你们毕业了。 从教近40载，学生送走了一批又一批，始终执着的是王欢心中那个教师梦。1978年，王欢以第一志愿考取了北京第一师范学校。3年后，作为改革开放后北京市首届师范院校毕业生，他被分配到了北池子小学教语文，开启了小学教师的追梦之旅。 那时候我们是第一波中考恢复的学生，我们当时比重点中学先录取的，所以呢也觉得特光荣。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教育事业在恢复和结构调整中发展。1985年确定了每年9月10号为教师节。198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颁布实施，一系列举措让基层教师得到了更多尊重和保障。王欢也深深沉浸在这份职业的快乐坚守中，从教第一年就获得了东城区园丁奖，此后荣誉接踵而至。 其实我个人是特别特别大的受益者。33岁，我就是破格做小学高级教师，不到40岁又破格做北京市的特级教师，现在又第一批的破格成小学里面正高教师，这都是政策给予这个团队的。 从一名普通教师到教研员，再到2010年任史家小学校长， 王欢始终站在每个孩子的身后，让孩子们感受到教育带给他们的温暖。 有一个小同学心里面有小障碍，不敢上学，后来我就到了他家，反反复复的做了好多次工作以后，后来我说你能不能尝试一下咱们往学校走一走，这一路上我不让他想那么多，跟他说我说我想上厕所，然后他就替我着急，就小跑着跟着我就来到学校，后来就顺利的克服了这个困难。这个孩子还上了一个重点中学，妈妈爸爸和全家人吧还都特别感激教育，感激学校。 2011年，东城区教委实施一长职两校改革，史家小学和东四七条小学试点结盟。当时东四七条小学因为教学质量不佳，一年才能在片内招到20来个适龄儿童。王欢和他的团队从史家本部调派老师，从早操立正稍息喊口号开始，到教育教学全方位指导，共同培养孩子们的精气神。 七条现在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它的变化主要来源于孩子。什么叫教育的好质量？学生是我们的唯一标准。 在与东四七条小学多年成功深度联盟基础上，2015年史家教育集团成立，形成了一校多址的学区化集团化办学格局。今年本市100%的公办小学和初中实现了划片就近入学。北京市教委副主任李毅说，史家教育集团的成立凸显了北京教育改革的方向。 十八大之后呢，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呢，特别关注的是公平与均衡，让每一个孩子得到应该有的教育的方面也做了大量的工作，特别是像集团化办学啊，学区制的这种治理结构啊，应该说北京在十八大之后进行的一系列的改革的探索，在后来就上升为国家层面上的一些经验和要求来进行推广。 如今我国教育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比重连续多年保持在4%以上，9年义务教育普及程度也已经超过了高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作为在一线教育辛勤耕耘了40年的教育工作者，王欢亲历了这期间的深刻变化。 我刚开始工作的过程中，中国教育在跟跑着世界教育，后来随着改革开放，我们的公办教育确实在领跑，没有一个国家像我们国家给予教育的高度认同。 东方新国门，京南古韵右，徐德亮讲述大美大新。 天下首义，京南大兴，包容四海受千年，阅尽沧桑色更鲜。大家好，我是徐德亮，今天继续为大家带来大美大兴，请听第13集玉林古桑园里的树王传说。鸟鸣桑叶间，绿条复柔柔，攀看去手尽，放下长长钩。这是唐代诗人王建所作的诗《仙鹤》歌词《采桑》中的前两句，写的是女子采桑的情景。在古代啊，采桑是民间喜闻乐见的事儿，而在20-30年前，很多70后、80后，包括我也有啊采桑叶儿，喂蚕宝宝这个童年的记忆。但是现如今呢，楼多了，平房少了，能看得见桑树的机会也少了，甚至好多孩子呀都不知道桑树桑叶儿长什么样，可能偶尔吃过桑叶儿，也没上树上摘去。不过没关系，我今天给大家介绍的就是大兴玉林古桑园，能让大家呢好好的了解了解呀关于桑树的事儿。这个玉林古桑园在哪儿呢？您要开车从京台高速一路向东南行驶，到安定出口就进了大兴的安定镇。这玉林古桑园啊就在这儿。这个古桑园不简单啊，有几个之最。头一个就是面积最大。在这几百亩的大园子里啊，布满了大大小小35000多棵桑树。这是华北地区面积最大的一个古桑林。这儿的景色非常美。树木草坪，小桥流水。与其说呀它是个采摘园，那不如说它更像个公园。在大大小小 500多棵古树中呢，有3棵枝叶繁茂的树王，最老的已经有500多岁了，长长的枝条拖在地上，还真有点仙风道骨的意思。这3棵树的树王的名号啊，可不是只凭岁数大得来的。那么其中呢，还有一段千古佳话呢。怎么回事啊？您听我给您细说。想当年呢，刘秀，就是大家熟知的汉光武帝，他呢，在西汉末年的时候，起兵于南阳，立志讨伐王莽。当时不是王莽篡位吗？建立了大新朝，结果天下烽烟四起。这刘秀呢，他是汉室的宗亲呢，就在南阳起兵，要讨伐王莽，夺回刘氏的天下。没想到打仗打到幽州这儿了，被王莽手下的大将苏宪给打败了。幽州是哪儿啊？那就是咱们北京这儿啊，汉朝的时候啊，这块叫幽州。刘秀在战场上死里逃生啊，逃到了一片树林子，实在是太累了，一瞧啊，旁边有个破窑洞，刘秀就躲在这破窑洞里，还真躲过了一劫。因为啊，他身上有伤，也没法跑了。这几天呢，刘秀就是白天在窑洞里躲追兵，到晚上出来干嘛呀？得找点果子吃啊，他不能老饿着啊。后来刘秀手下的大将邓禹找到这儿了，一瞧，哎呀，主公您怎么在这儿呢？赶紧把刘秀救到营帐当中。这谈话间就得问呢，这些日子您是怎么熬过来的呀？刘秀就一指旁边大树上那个紫黑色的果子。邓禹立刻明白了，哦，感情啊，这是桑树，桑树上结的那是什么呀？桑葚儿。感情您吃它，您活的这几天呀，这还真不错，这还有水分，还不用喝水了。等到临走的时候，这刘秀就说了，这个桑树啊，这是我的救命恩人，如果哪天我要是灭了王莽，我当了皇帝，我一定要给这棵树封王。到后来啊，刘秀真的灭了王莽，建立了东汉，他当皇帝了。他还真没忘了当年救他命的那几棵桑树，所以呢，玉林古桑园这老桑树啊，就有了树王的美称了。据说呢，明清时候这儿出产的桑葚啊，还曾经作为贡品进贡到皇宫大内。到了今天，这桑园美景啊，桑葚啊，咱北京老百姓都能享受到了。玉林古桑园到处都是大大小小的桑树，由于桑树本身的特性，它不会遭受虫害，所以也不用打农药。等桑葚成熟的季节，咱们在这儿随摘随吃，不用担心。桑葚这东西呢，你就不洗，你吃了也不会闹肚子。你说我非得洗，洗了还容易烂。您这一口桑葚这么一吃，那真是又香又甜，从嘴能甜到心里。有些朋友就说了，现在好什么天儿？这不是桑葚成熟的季节呀。没得吃啊，您别忙，玉林古桑园啊，想到这些了。桑葚呢不好储存，他们就引进了一些个企业，把桑葚啊深加工。即使不是桑葚成熟的季节啊，有桑葚酵素，有桑葚酒，准能让您解馋。要说这桑葚，那还真是宝贝。中医呢认为啊，它是味甘性寒，有生津止渴、补肝益肾、通便利尿这个功效。自古以来它就又是水果，又是药材。桑葚好吃，桑皮还能造纸呢。在唐朝就有用桑皮纸制作的账本。那纸做出书来，美观大方，手感细腻。古时候一直是高档书画和高档装裱

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FM 幺零七三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是12月17号，星期一，农历11月11，五环路以内机动车限行的尾号2和7。天气情况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白天呢是天气晴朗，气温回升，最高温在7度左右，扩散条件比较好，空气质量和能见度都非常的好，有利于交通出行和户外活动。但是天干物燥，请您注意用火用电安全，防范火灾发生。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7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2、3级，最低气温-5度，最大相对湿度40%。白天的最高气温7度，夜间的最低气温-5度。来看一下洗车指数的预报，未来3天都没有降水和大风天，所以洗车气象指数是1，适宜您擦洗车辆。北京时间8:02，来看一下路面的情况。目前京承高速清河大桥南进京方向有事故，队尾排过了4上桥。机场高速温榆桥南进京方向有事故，加剧了后车的拥堵。南四环肖村桥西向东有多车事故，占用内侧车道，队尾接近公益西桥。西五环晋源桥的南向北有多车事故，队尾接近宛平桥。东五环环铁桥南的南向北有事故，队尾排过了小交亭桥。 走读北京大运河，大运河流淌出了北京城的文化记忆。作为一个老北京，北京出版集团编审、北京文史馆馆员杨良志先生踏上寻访之旅，用脚步丈量北京大运河的踪迹，写就了《走读北京大运河》。通惠河上留下了哪些传奇故事？今天继续为您讲述。那么第一道题就来了，通州的陆河驿被誉为京门第一驿，这里有一处标志性的建筑是什么呢？A. 黄亭子 B. 燃灯塔 C. 八里桥。 今天我们的走读北京大运河呢，要到最后一站，来到通州了。那么通州的这个陆河啊，被誉为京门第一驿，第一驿站哈、啊，这里有一处标志性的建筑是什么 ？A. 黄亭子 ，B. 燃灯塔 ，C. 八里桥。哎，知道答案的话，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参与我们的互动问答吧。另外，我们的节目也正在北京电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来跟我们保持互动。 时间与空间的对话，收藏城市，品味文化。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大运河流淌出了北京城的文化记忆。作为一位老北京，北京出版集团编审、北京文史馆馆员杨良志先生踏上寻访之旅，用脚步丈量北京大运河的踪迹，写就了《走读北京大运河》一书。今天我们继续顺运河而下，去看一看大运河通州段有哪些故事，城市副中心的运河段今天又焕发出了哪些新的生机。为您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走读北京大运河》一书的作者、北京出版集团编审、北京文史馆馆员杨良志先生。杨先生好。 哎，朋友们好。 杨先生， 说的这个特别的有趣，而且特别认真。我要专门跟大家说一下，我听说您上周四专门又去了一趟通州哈，为了做这个节目， 应该多走走通州 啊，再把这又再捋了一遍，看了最新的这个通州的啊运河段的情况。 看不完， 感谢感谢。那么上一次节目我们就讲到了八里桥。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要离开历经沧桑战火的八里桥，也就是以前的永通桥哈，沿着这个通惠河浩浩荡荡的流水再往东行，这一步一步离通州就近了， 是 吧？ 是是是， 嗯， 从八里桥往东走，这个通惠河呢，大概有180米宽吧， 嗯， 没有风的时候，水平朗静；一有风啊，水波万卷。这个整个河呀，宽阔舒展， 嗯， 有一种不一样的感觉。早晨往东，迎着对面新区的这个高楼层次后边看过来的阳光， 嗯， 如果是晚上傍晚，哎呀，身后的这个夕阳把这个河面啊。一道残阳铺水中，也还是非常有意思的。 嗯， 啊，这个走在河道上，脑子里就浮现出了北京人常说的一句话：“北京城是水漂来的。” 北京城是水漂来的， 嗯， 这句话呢，可能很多朋友都听说过。 对， 但是究竟怎么漂来的，可能还真不一定了解的特别的清楚。 哎，走在这个距通州的这个河边上啊，这句话给你带来的这个想象啊，就非常的具体了。 嗯， 那么怎么回事呢？比如说我们北京，你看说紫禁城，紫禁城的底下呀，完全是大条石垒起来的石础基础，那么我们的8号地铁线，你看，它必须绕过了紫禁城这一块宝地，地下结构复杂，啊，万年不动。我们紫禁城里的太和殿，那个24根金丝楠木的大柱子，我们天坛祈年殿，啊，那28根。金丝楠木的大柱子都是有1米多的直径，啊，20米高啊！ 嚯， 这些大木头称为啊神木。神木哪里来？都是啊，从南方云贵水运而来，水运而来进城呢。永乐皇上建北京城的时候，我们这个通惠河呀，发挥了巨大的力量，水运而上，所以乾隆有一个神木谣，他写了一首诗， 神木谣， 对，他这个神木谣有个小序，他怎么说呢？说都城东，就是我们通州这个朝阳通州这个方向了，都城东有巨木焉。在这个地方有一个大木头啊，其长20余尺，卧于地，就在地下横搁着，其者革木立，伏见也。什么意思？就是啊，大木头在地下横卧着，啊，60多尺长，什么呀？就是20多米。你骑在马上。啊，隔着木头，对面看不见，看着木头有多长，有多粗啊！ 是啊， 啊，所以我们这边有个地面叫黄木场，就是原来给皇家堆大木头的地方。 哦，您这一说，大家就明白了，黄木场原来是这么一个来由啊，这个名字。 这样也就知道了，我们建北京城，这个大运河呀，包括我们这个通惠河呀，这个贡献太大了。 可不是吗？您看您刚才说的紫禁城的这个底下的这个石柱，太和殿的72柱，天坛祈年殿的28柱，通通都是顺着运河飘来的材料，所以说北京城是水飘来的。 对，我们离不开它。 没错。 那么所以说这么说起来，我们这个沿着这个通惠河走着，我们应该对通惠河以及通州怀着一种感激之情啊。 哎，真是啊。 啊，北京城这些最著名的建筑的这个基础都是从这儿过来的哈。 所以沿着河边走，向着通州，真是充满了对大运河、对通州的感情。 嗯嗯，所以说通州其实它跟这个北京啊是有非常深的历史渊源的哈。 对了， 嗯， 所以他们说没有黄木厂就没有北京城。 嗯， 先有通州塔， 嗯， 后有北京城，这都是老百姓常说的话。 哎，没有黄木厂就没有北京城，先有通州塔，后有北京城。所以这个今天这个通州哈、啊、这个四通八达、嗯、 是 这个通字很重要哈、啊、 通字很重要。 嗯， 你到通州这个地面上随便走一走，嘿呀，出眼接见的就是一个通字。 嗯 啊，那个啊桥叫永通， 嗯， 河呢叫通惠，闸呢叫通流， 嗯， 路呢你看看，通顺路、通济路、通烟路、通塘路、通乡路、通淮路，嘿嘿，走在这个大街上啊，满眼的新建筑，让你感觉到啊，通书、通和、通乐、通达，心通气爽，吉祥通泰，福运亨通。 哦，杨先生您总结的太好了。我相信这个跟通州这个有关系的朋友们听了之后真的是心里头会有非常的亲切哈。而且现在应该说我们北京的城市副中心也在蓬勃的建设当中，市委市政府的办公区域向东移动了。所以今后我们其实去通州的机会也会更多了哈， 哎呀，就得长跑通州了。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咱们北京城和通州的关系其实真的是越来 越 密切了哈。 嗯 嗯， 我们现在去通州，这个原来呢， 嗯， 朝阳路、建国路，现在京通快速路啊，我们走京通快速啊是比较多的，号称40里、嗯、啊。这个那些桥那些点儿我们大家都在脑子里， 可不是吗、 啊、其实呢这个路啊还是回到历史， 嗯， 300年前雍正乾隆啊就开了这个朝通路这一线、 哦、 啊，这是300年前的高速路，今天我们走高速没忘记啊300年前我们雍乾过去开的高速路， 那会儿就有了，那会儿估计是走马车就算高速了哈啊， 巨石板 啊 铺起来、 哦、嗯， 这个说到这儿我就看到这个当年啊有个法国人他写过这个路， 嗯， 想起来特别有意思、 哦、 法国人怎么写呢，这个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历史变化人们的认识，他说呀这条大路呢都是巨石，每隔一段啊就有白色的大理石的石雕，下边是一个巨大的乌龟， 嗯， 龟背上驮着一根方形的木，方形的石柱，石柱上雕着一些五爪的大龙， 嗯， 这些大龙弯曲蜷着互相缠绕在一起，形态奇怪，你看当年啊这个很不理解，他就写石、嗯、其实那个大方石柱什么呀、 嗯、 就是石碑呀、 啊、 那个上面刻的龙啊他看成是、嗯、啊互相缠绕在一起的，他看的不莫名其妙的， 他不太懂啊， 那这个文化的沟通啊还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嗯， 他如实的写，我们看到这儿当然要笑了，历史啊就是这样走过来的。 嗯 嗯， 好，那么说到这里呢我们再把第一道题给各位朋友重复一下，说实话我看到这个答案还真是五花八门。 走读北京大运河， 大运河流淌出了北京城的文化记忆。作为一个老北京，北京出版集团编审、北京文史馆馆员杨良志先生踏上寻访之旅，用脚步丈量北京大运河的踪迹，写就了《走读北京大运河》。通惠河上留下了哪些传奇故事？今天继续为您讲述。那么第一道题就来了，通州的陆河驿被誉为京门第一驿，这里有一处标志性的建筑是什么呢？ A. 黄亭子， B. 燃灯塔，C. 八里桥。 还请各位朋友您好好的思考一下，如果知道答案的话，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一起来参与我们的互动问答吧。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走读北京大运河》一书的作者，北京出版集团编审、北京文史馆馆员杨良志先生，带我们一起走读北京大运河。今天来到了最后一段通州段了哈，为此这个杨先生也做了非常充分的准备，还专门去通州，上周又去看了一遍。那么刚才您也说到了这个从咱们这个北京城里往通州去的这个京通快速路啊，其实是300年前的 高速路的前身 、所以说这个历史也很有意思啊，那个时候就被法国人记录下来了， 如实的记录的也很有意思。 是，所以说现在其实咱们国际交往越来越多了，沟通也更加的这个畅通了哈。 对， 所以真应该好好的把通州介绍给大家。您觉得通州还有哪些特别值得大家来了解的地方呢？ 我们今天像对通州的、对北京大运河的一线的这个介绍，还远远的不够啊。对我们北京人，对我们中国人，还包括对世界的朋友，我们都应该呢加强介绍。说不完，写不完啊。那么我们这个如果讲起通州来呀、进入通州，真是看不完。说我上周去，其实呢何止是要讲通州啊，这个从白福泉到通州这一线上啊，杨良志从去年的秋天，包括现在这个寒风凛冽的冬天，一直到2018年的早春，我不停地在大运河上走啊，每一段都要考察，考察了以后才能写。跑过的地方未必都写下来了，但是没跑过的地方我是不敢写的，必须亲眼见到，哪里能够闭门造车呢？啊，那么现在我们进入通州，想一想啊，通州真是讲不完的地方啊。说我们在通州找个地儿啊住几天，10天逛不完。就是这样讲通州。今天咱们黄燕，咱们讲一天也讲不完啊。所以呢面对通州啊，只能呢是挑一点儿简单的说。其实大家都很清楚，通州呢有著名的通州八景，燕京八景，我们通州本身就说不完的景。比如说通惠河和北运河交汇处啊有大光楼，通州城北关呢有皇家码头，大家都特别熟悉的一只塔影任通州，什么呢？燃灯塔。特别是古老的通州的老城，今天的新贸，新贸啊，我们在那儿转，杨良志上周去通州转傻了 变化很大是吧？ 还有我们张家湾啊，这些地方都是逛不过来的。随着我们市中心向东移，说实在的，我们跑通州的时候会更多了，通州跟我们的生活更加息息相关了。今天咱们挑那么几点吧，来说一下。 好不好？ 好，好，好，好，太好了。这样，咱们先把通州这八个景跟大家这个把几个简单介绍一下。刚才您说的燃灯塔是古塔凌云叫是吧？ 对对对。 然后有长桥映月， 对， 这个是指的是 八里桥。 八里桥虽然在朝阳境内吧，但是也算是 朝阳和通州 交汇的。 交汇对。 还有这个二水汇流 啊，那是在通州啊几条重要的水。在这里交汇了。其实这个水啊好重要啊。这里稍微多说两句。东西就是物资运到了通州。其实啊当时呢往北去啊白河通于河这个物资啊就往北去了。往北去可以到哪儿呢我们昌平的兄弟们知道我们昌平有个拱华城再往北有十三陵我们密云的父老乡亲们知道密云这边呢还有长城呢什么意思呢白河通于河从通州的货运啊接着向北到拱华城到十三陵到密云到密云的长城一线当年啊都是这样的所以说二水汇流叫五水交汇这都是通州啊重要的景观这些啊就是说起来都很丰富的 是这刚说了三个哈就有好多故事咱们先把这大概说一下然后再挑几个重要的说还有叫波峰波峰凤爪 那个地方啊它这个凤爪实际上啊 沼泽的沼 不是一般的对了这个加个凤啊就跟皇上跟紫禁城有关系了他说我这个水啊是从紫禁城的那个金水河沟通过来的所以我这个地方的水啊是啊有凤爪就是主持人说的了是水的意思沼泽呀 对 这个水啊是啊紫禁城的水啊所以波分凤爪啊等等啊这个都是很多了 还有这个万州偏吉 万州偏吉那偏是连偏而至万州 这 是上成千上万条船呢万州在这里汇集了非常壮观的场面 是 就像那个吉水潭啊说这个竹庐碧水就是同样的景观 这个骈就是左边一个马右边一个并 对 合并的并就是其实就是 骈体文 骈体就是合在一块就是万州都合在这个地方了简单结说就是这意思 这就是古人的这个词汇的用法那么真是我们通州有一个文史专家叫杨嘉义他做过考证他说这个万啊实际上是个虚称停船多的时候上千条那和这个河面上 已经了不得了 连成对了就是我们的那个燕山雪花大如席这就是一般的夸张性的 还有一个是柳荫龙舟 那个柳荫龙舟啊是这个皇家码头我们一听这四个字知道柳荫下皇家的龙船在这里啊一望无边就是这个就是它都是它当地的很好的景观呢、 这里有水还有山平野孤峰也是它这个通州八景之一 对对对对是 那么还有一个是最后一个是叫高台葱树这个可能现在是在这个朝阳区的这个将台乡的境内以前是归这个通州管 对它这个区域啊划分都有过调整这些景呢其实有的呢就连到了我们朝阳区境内了 洪生在微信平台上说这个通州啊早年号称小北京一说这个您就知道通州的历史地位了是吧 对了那真是通州也那个有人记录通州不亚于繁华的京中 那种啊，这个富盛啊， 嗯 啊，嗯，咱们呢今天好多都说不了， 是 说大家最关心的一处吧， 嗯， 燃灯塔， 燃灯塔， 说燃灯塔呀，可说的东西多了， 嗯， 我现在呢说一个呀，就是大家未必啊，注意到的燃灯塔， 哦， 啊，我们到燃灯塔那儿，大家左看右看，留了很多照。 嗯， 我现在说的呢是古人呐、啊，哎，他别有一眼。那么怎么说呢？ 嗯 嗯，就是燃灯塔呢，更适合呀远看。 哦， 嗯， 更适合远看。 哎，对， 来跟我们说说您的体会。 对，其实不是，我的体会呀，古人啊有记录。 嗯 嗯，古人记录什么呢？他说呀，那个《地经景物略》，啊，明代啊，这个啊，这个刘同、于正这个《地经景物略》， 嗯， 关于北京啊最有代表性的历史著作。他说什么呢？他说呀，天气清寂，塔影非五里外，现白河水面，如如遥遥然。就这么十几个字啊，我再念一遍。 嗯， 天气清寂，就像今天这样的大晴天。 嗯， 那个塔的燃灯塔的塔影呢，飞到了五里外。为什么？因为塔在河边，那个水波上啊印出了塔的影子，远远的就看到了塔影。 哇 啊，这个塔影在水面上那个影子是什么呢？地经景物略用了五个字，这五个字绝妙。什么呢？叫如如遥遥然。如如像一个大的虫子在那里动。 嗯， 在水面上呢，随着波浪呢摇摇动动啊，哎呀，五个字特别的传神。 嗯 啊，所以这个古人留下的经验就是看燃灯塔，当然我们要细看，远看，我们坐车从那里过，远远的看四五里之外啊，就可以看到。有时候看水景啊胜过看实景，更有诗境， 嗯，另一种意境哈。 哎，对， 看实景也很值得看呀，因为这个燃灯塔，是这个八角密檐的这种实心塔，典型的辽代建筑风格。咱们北京城这辽代风格的塔非常的少，一个这个，还有一个天宁寺这个塔， 对，那都是太典型的好塔了。 是， 嗯， 所以以前不是有先有燃灯塔，后有通州城， 对对， 所以说这个燃灯塔，通州的标志，哎，远看近看都非常的棒，非常的好。 燃灯塔这点还有原来塔上的古榆树， 也是很神奇哈，塔顶上长棵树， 神了。这个我还有就是塔下不远处啊，李治的墓，就在近处。这个李治呢也很值得，我们怀念李卓吾啊，就在旁边。 好， 嗯， 那么说到这里呢，我们先稍事休息，稍后呢继续来跟我们说这个运河通州段的故事。在这儿也要为各位朋友预告一下，明天我们城市文化范儿即将为您带来的精彩内容。 中央美术学院最近正在举办通州的视觉记忆图片展，通过大量珍贵的图片聚焦中国城乡变迁中文化景观与公共记忆的记录和保护。通州区都有哪些城乡景观与人文风貌？在收集图片的过程中都有哪些意外收获？这些照片的背后有哪些人和事儿？城市文化范儿邀请策展人和您一起了解通州老照片里的40年变迁。 老爸，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董酒窖藏系列，好喝醒酒快，4009196188。

哎，第一道题的正确答案应该是 A 黄亭子。因为刚才说这个燃灯塔是通州的标志，所以可能大家更多的人会觉得是那个哈。可能我们这个题目出的有一点这个小小的技巧，这个叙述的方式啊不太一样。来，我们看到这个杨先生在说这个关于这个北京运河段，秋子说了很享受杨先生生动详细的讲解通州大运河，感谢您为此付出的辛苦，向杨先生致敬，谢谢您。 谢谢，好多朋友都特别感谢你们。 也特别喜欢听您说的哈。那么洪生还说了，他说传说朝阳门的城楼和通州燃灯塔的塔尖持平，有这事儿吗？ 现代科学啊，有一个水平高度、海拔高度的一个问题。实际上，北京城的给水、排水或者读成给水和白水，这个是一个大学问。咱们最开始讲这个白富泉，白富泉为什么不能直接往南供北京用呢？因为白富泉往下来，经过这个沙河、清河，那个水平位啊。就滴下来了，你引下来哗水就漫没了，所以呢郭守敬他走昆明湖，然后从 西浙 而南 向南， 哎，好，这主持人脑子里都清楚着呢。哎， 受教于您。 就这么过来了，其实北京就是这样。那个颐和园里有个大铜牛，颐和园东岸，过去就说如果铜牛被水淹了，紫禁城啊也就被水淹了，它有一个水平的一个高度问题。所以刚才这个听众朋友说这个朝阳门和这个燃灯塔的关系， 就是这个水平高度。 北京的水平高度是个大学问，管理北京的干部啊要研究它，做北京水务的专家们要门清它，要不然啊，我们前些年哗一下水哪淹了？其实呢，有一个大文章要做呀。 是，而且有的时候这个古话说的，你觉得可能是啊，是不是什么迷信啊？淹了这个铜牛，这城里就怎么样？它不是，它真的是有科学依据的，水平的这个依据啊。 这个民国初年，当时主持北京市政的呀，有一个高官，就是后来修前门楼子的朱启潜。他那个钱呢，左边是个金，右边呢是一个今天的金。朱祁老啊，朱贵新先生，这朱祁老啊，在民国初年曾经绘过一个北京这个地面上的水平标志图。我们今天在南锣鼓巷转的时候，南锣鼓巷的中部路边上。还有当年的那个水平高度图的一个石柱的石标。那个北京实际上当年朱祁老他们呢绕着北京城了做了几十个这种水标。现在呢留的很少了。这是当年一个。那么这个石标呢就把北京城当有雨水的时候都处于什么样的高度标得很清楚。百年前的功夫今天仍旧啊还是有意义的。 还有用。太棒了。好，我们继续请走读北京大运河一书的作者，北京出版集团编审北京文史馆馆员杨良志先生带我们接着哈走这个北京大运河的最后一段通州段了。刚才说到了这个燃灯塔，这个可远观可近看。 对，是 非常的美。那么聊完了这个燃灯塔，我们就要进到这个 通州 的古城了。 通州城，通州城今天呢，尽管我们看，要想快看，开车滑走，慢看，您慢慢的踱步，一座一座的楼，一处一处的景看不完。这个呢，杨良志今天不说了，我现在在通州城里转呢，我脑子里不禁的回到了呀，这个200年前古通州。为什么呢？我们今天看不到了，但是那些历史的记录啊，还活跃在我的脑子里。我想呢，我们看不到的，我给大家做一点介绍。 太好了， 古通州。古通州啊， 这个东关是当时通州这个地方的通商的首地。刚才主持人说这个通州城不亚于北京城啊，这话真不是虚说的，确实啊，甚至比北京城的繁华呀还有过之。那么何以见得呢？啊，就是清代的时候啊，这个通州啊有一大批朝鲜来的高官和商人。你想啊，他这个从朝鲜那个地方到通州来啊，得水利之便，路上走也不难，所以当时在这个通州的这个地方啊，朝鲜高官、朝鲜商人留下了很多记录。这些记录呢，今天呢也都已经有了史料的这个 佐证了。 对，我这里随便举一点例子，大家一听呢，哎呀，原来这样。比如说有个朝鲜人叫朴芷元，这是姓朴的啊，姓朴的说我们通州东关是什么呢？他说呀，下船登岸，车马赛路不可行，独轮车数万，无回旋处，遂下马入一铺中，归里繁复。他这说这个整个这个东关这个地方啊，车马塞路，路都堵上了，独轮车数万，这个店铺里边啊归里繁复不可想象。这是这个朴留下的记录。李宜显他说通州当时什么样呢？是商旅啊，车马呀，填街，把街给都填满了，异巷，那个巷子里啊，这个人流啊都溢出来了，填街异巷，肩磨骨肌，这人肩并肩，车轮子啊都相撞啊， 真热闹呀。 市肆风舍，杂货云尾，处处旗幡，左右森列。这个朝鲜李某人，你看他说的这些词儿啊，啊， 朴某 真是第二个李某了， 李某了， 李某了啊。田街异巷，肩磨骨肌，市肆风舍，杂货云尾，处处旗幡，左右森列，不可尽数啊。 这个 还有个江某啊，我们知道朝鲜这些姓都是比较多的了。这江某人说什么呢？说我到通州的时候日已昏黄，他是暮色苍茫的时候到的通州城，路旁市肆栉比，金碧照月，各铺各店张灯点蜡，就晚上可以啊，张灯点蜡，上下四旁通明如昼，夜间交易肩磨鸡种啊，这个晚上我们通州城商业一片繁茂， 晚上也这么热闹， 这个蜡烛成万，这个商人摩肩接踵，这个真是朝鲜人当年朴某、李某、江某留下的记录，真实的再现了当年我们的繁盛状貌。 是，尤其是这个杨先生这个做搞文史研究的哈，靠史料说话，找出的这些史料非常生动，真的是让我们眼前浮现出当年清代通州的这个繁华的这个商业景象，确实是非常让人惊叹。 那不得了。所以这个我们通州地面上有这样的民谣，说通州城好大船，燃灯宝塔做桅杆，钟鼓楼的仓 玉带河的缆，铁苗落在张家湾。哈，我们地面上的歌谣把这个地方啊概括了一下啊，真是好玩极了。 是、嗯、非常热闹、 嗯、 非常繁华的通州。 嗯。哎， 那么说了这个商业之外呢、 嗯、 我记得有一次您说到这个二闸，以前这个冬天能溜冰的时候、 嗯、 我印象还特别深，说从二闸那儿溜冰到通州来买这大顺斋的火烧、 嗯、 完了再溜回去还能是热的这火烧、嗯、 是是 啊，一方面、 嗯、 这身手确实很了得哈、 嗯、对， 另一方面哎，这通州的美食也是很有名， 可不可错过呀。来通州逛这么多天，通州的美食啊，我们真是要千万别忽略了它呀。那说一点逗你馋吧。 嗯。 啊，馋馋你。其实通州第一个呢就是小楼鲶鱼。 嗯。 这个小楼鲶鱼啊，它必须是鲜活的鲶鱼，头尾去掉，留下中段。 嗯。 留下中段呢，这个绿豆粉啊，把它裹好了。 嗯， 香油，这个师傅的话呀是三蹲，蹲就是蹲下来蹲，实际上是把它割了那么一下。 嗯， 三蹲三烤。 哦， 这个三蹲三烤， 那就要炸三遍是吧？ 你比我内行。 对，因为第一、嗯，因为你如果是一下子炸的话，嗯、它很容易外头硬了，里头不熟，它所以就炸三遍， 是吧？ 嗯， 急火慢火， 嗯， 相结合，啊，然后呢再溜炒出勺，啊，这个真是色黄味美，外焦里嫩。所以来通州这个小楼鲶鱼是必须要品尝的、 嗯、 据说还要排队。 哦、小楼鲶鱼、 嗯、 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 嗯 啊，这它的名吃还是挺多的了。 嗯， 那么如果再说呢，再馋馋你呢，就是咱们过去说过的大顺斋的糖火烧。 嗯， 那个二闸那儿啊，当年有那么一勺、 嗯、 那是。逗你玩啊，那个二闸上回讲了以后啊，我这个又翻到了不少啊， 嗯， 关于二闸的史料。 哦， 其实说起来我就往回说了啊， 嗯， 就是二闸庆丰闸这一段儿， 嗯， 嗨，我的本业是编书啊， 嗯， 编一本书也都够啊，这是看我们朝阳区投入了很大力量做二闸， 嗯， 庆丰公园南东区西区都好极了， 嗯， 二闸本身的史料就够一本书， 嗯， 二闸也不知道够我们啊玩好几天的， 嗯， 咱们说到那个糖火烧， 嗯， 从二闸买糖火烧那是一玩儿，到通州来吃糖火烧。这才是正宗。 嗯，说通州这个糖火烧啊、 嗯、 也很讲究，说面呢、 嗯、 要用这个好的标准粉、 嗯、 油要用通州的小磨香油， 嗯， 然后里头还有桂花，要用天津产的甜桂花， 嗯， 不能缺的还有红糖和芝麻酱、 嗯、 也都是专门有地方买的， 讲究 都不能含糊、 哎、把得特别严， 是 因为它是300年的历史了。 嗯， 据说这个老板啊叫刘大顺，干嘛叫大顺斋呀、啊、从南方到北京来， 嗯， 就开创了他这个绝活，就是大顺斋的火烧。300年来就像主持人讲的，人家来料特别讲究， 嗯， 还有呢工艺也讲究。我看过他这个厨房里做那个，当然我是外行了，卷成那个薄薄的压好了面片， 嗯， 卷成了卷儿，来回的卷了好几回， 才能有这千层的效果呀。 哎、然后烘烤， 嗯， 啊，出来以后，如果就是在他这个店里啊，趁热趁着还烫嘴呢，你就吃。我的感觉，酥、绵、香、甜，而且啊。它 不齁人，不腻人，不粘牙，这个真是好极了啊。 小楼鲶鱼，大顺斋糖火烧，其实通州三宝还有一个万通酱豆腐，但是现在也基本上就 这个生活 流传度不太高了哈， 变化了。我们现在对不起啊，就是一些名品的酱菜啊，慢慢的在我们生活中占的比例呢少了。 对，大家要这个吃低盐的东西， 对了， 是吧？ 所以大顺斋不是这个整个通州啊，什么油茶呀、炸羊尾呀、涮百叶呀、羊蝎子呀、烤串啊，这都是他通州啊别有风味的东西，好东西。高丽豆沙、搭脸火烧啊，都是他通州吃不完的东西，慢慢品尝。 嗯。您看杨先生，我们从白福泉一路走到了通州，要说北京大运河真是远远讲不完哈，也是说不尽的，只能通过您的介绍让我们对大运河北京段有一个整体的了解，对运河上的一些节点多一些印象。但是真正想了解大运河呢，最好还是像杨先生书里写的一样，一边走一边读这条大运河。也让我们能够在2019年更关注北京的大运河吧。 这一路讲来啊，有好多朋友，那讲不久他去白福泉了，讲的中间去这个颐和园了，说去长河了，去五塔寺了，去东南角楼了。其实呢，也有好多朋友也巴望着到通州来呢。 是 啊。 您这么一说，这好多人又要赶着去通州了。朋友们还说通州还有酒厂也挺有名的。希望以后有机会，杨先生也带着我们和听众朋友们一块儿去走一走。 对，走不完， 走不完， 真是这个春暖花开。我们走起来。 好。悠悠运河蜿蜒京城，款款河水步履安详，大运河的故事说不尽讲不完，但是我们的走读大运河系列节目只能和大家相伴到这里先告一个段落了。大运河的故事还是希望大家亲自能去走一走看一看，也让我们更多的关注这条大运河。非常感谢杨先生陪我们这一路走过来。19年您再来跟我们接着说好吗？ 没想到，其实是主持人电台给我一个任务，也就是顺着水这么讲下来了。没想到讲下来的时候好多朋友跟我联系，给我很多指教，特别感谢我们北京台，特别感谢那么多的朋友们。春暖花开，我们真是啊，一起再走走大运河，我们大家共同的爱我们的北京大运河，使它更美更好。 好，感谢杨先生，不要这么伤感，我们还要马上再见。好，最后我们来公布一下今天第二道题的答案。 走读北京大运河。在不少帝王的经历中，通州是一座十分神奇的幸运之地。金海陵王完颜亮和明成祖朱棣与通州结下了不解之缘，可以说通州在他们的成就霸业的进程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今天德三年，也就是1151年，完颜亮下诏决定自上京迁都燕京，并在辽南京的基础上营建金中都。这一年他下令将路线升格为通州，因为通州这个地方太重要，营建中都的物资以及迁都后的吃穿用度都离不开运河，也离不开通州。2年后，海陵王正式迁往金中都。在明成祖朱棣靖难之役时，建文元年1399年11月的一次战役中，某日突降大雪，河面结了冰，朱棣果断率部渡河击败对手。这一次战役对朱棣成就大业非常关键。16年后的一天，永乐皇帝路过白河触景生情，认为通州是他的幸运之地，为纪念当时渡河所骑之马，特意修建马神庙，并将驻守通州的通州卫由普通卫军升为皇帝的亲军。今天第二道题答案就是 A， 海陵王完颜亮将路线升级为通州。您答对了吗？ 好了，朋友们，那么到这儿呢，我们今天的城市文化范儿就要结束了。节目最后，主持人黄燕代表编辑刘聪、监制刘斌，感谢您的收听和参与。在10点城市广播为您安排的是京城帮帮团，接下来预告一下明天我们即将为您带来的精彩内容。中央